实实，其实好想碰杯，痛痛快快过这一杯。Let's celebrate。 都许可，从小也惯了遇到苦楚，也要去。 个无事的猜想，有天到我该如何？渐渐明白有你陪在身旁，谁又跌跌撞撞行入我的心窝？只有将心永远埋藏，最最简单，但未曾活过眼。 人生是那么辛苦，黑白的都不 一小石头，衣服手脚弄得脏脏的， 这是我的魔法宝石，和妈妈一起许愿。 外套袜子妈妈的墨镜，衣柜床上弄得乱乱的，飞起来，院子桌上弄得臭臭的， 我想把飞机画上去，要带妈妈去旅行。 也许我不一定看得懂你每一个行为举动，我们想多陪你去感受每一天个念头，你的小世界一天又一天，不管多忙要给你时间，一起来欢唱快乐又甜甜，感知神奇的每一天。 I wanna get inside your brain. Every part of you, I'm touching you with both hands. hands, no hands, no hands. Touch you, it's my favorite way of touching you. My favorite way. Cause I'm touching you with all this. Yeah. Touching you with all this. No hands. Touch you. Anyone get you, baby? But that ain't all I'm into, no, no, no. I wanna get inside your brain. No, no. And every part of you, I know, cause I'm touching you with all this.

界，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想形容你的句子，关于你所有心事，依然能记得算是那一刻是你的地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

自知道 Why you're making me wait so long 着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束缚，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用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就不接连修理，闭上破破的灯，其实耳鬓怎么烦的我你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复杂的你，我就不接连修理，闭上破破的灯，其实耳鬓怎么烦的我你问我要你，记得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我的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要

担心你的未来与我无关。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还有我们的故事自始无终。舒傲寒，我们结婚。你来的那天，春天也来到，风景刚好。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听我唱着一首永远望眼欲穿的生活，大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你只微笑那次四目相对啊，你蒙上物是人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星辰斑斓的黄昏，

在我身上每个角落，可怜的只剩下勇气。在你美丽开之前，只能留给你一个乐观的自己。

是一种缘。 这一段感情一直那么深，永远做我的爱人。别再担心你我的未来，现在就让我学是最美的决定。命运注定我们这一切，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把坏事毁灭。无所谓， 因为我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